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日，农历闰6月22，北京雷阵雨转阴，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系列报道《我的山水乡愁》播出，巡山的豹子，护林的树。 国务院陕西安康京昆高速8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成立。 山西创新行政督察制度，政府工作效能提档升级。 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救援人员搜救紧张进行，受灾群众安置有序展开。新疆金河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全面启动。 印度一所医院或因供氧中断而致30名儿童丧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对中美关系发展十分重要。双方应加强对话，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彼此关心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两国工作团队要共同努力做好准备工作。特朗普表示，同习主席就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两国加强各层级和各领域交往十分重要。当前美中关系发展态势良好，相信今后可以发展得更好。特朗普表示，期待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北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大方向。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妥善解决。特朗普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新华社消息，记者心中的塞罕坝，河北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采访报道分享交流会昨天在京举行。参加这次主题报道活动的媒体记者共话采访感受和收获，分享塞罕坝林场的感人事迹和宝贵经验，展望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未来。与会人员普遍认为，这次采访报道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塞罕坝林场建设成就典型经验、时代精神、感人事迹，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故事见精神，以成就谈启示，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广大干部群众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刻认知，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的浓厚氛围。地处河北省最北端的塞罕坝林场生态基础脆弱，自然条件恶劣。55年来，三代塞罕坝人牢记使命，艰苦奋斗，传承接力，将荒原沙地变成了百万亩人工林海。为深刻诠释塞罕坝精神的时代价值，推广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的经验，中宣部于7月中旬组织19家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80多名记者赴塞罕坝林场蹲点采访。8月3号起，各大媒体陆续刊播报道，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和热议。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今天请听央广记者刘飞、郭长江从宁夏固原发回的报道，巡山的豹子，护林的树。 去了以后你看就发现了吗？沿着那铁索往这边的，人没抓住。 蒙望坪是宁夏六盘山林区丰台林场牛头沟护林点的3名护林员之一。2002年，蒙望坪被偷盗伐木的人用刀划伤，后脑勺缝了7针。 2004年又被盗伐者打折大拇指。他家三代人都从事护林工作，护林员要面临的危险他从小就知道。20多年来，他共收缴土枪12支，斧头300多把，电锯、绳套和夹子无数。 当年提着开的那些动物撕心裂肺的那种哭声，那种就让人心痛。 背靠山林，周边民众一直是靠山吃山。但是2000年，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启动实施，六盘山全面进伐封域。蒙旺平一家三代护林，却被有些熟人说成是拦着不让大家靠山。 村里人刚当时都不理解，还报复呢，一走人家就放上六石头，打碎的。 截至目前，该地森林面积增加30万亩，植被更茂密，水源涵养能力也在提升。调蓄减洪、保持水土、宁夏中南部引水等工程，为周边200多万人提供丰沛水源。渐渐的，大家明白了为什么要保护六盘山，对蒙旺平的护林工作也更理解。 现在他有人说好的嘛，尤其你看着你亲自摘下来树长成一片森林的时候，你非常高兴。我跟微信号现在起哈寂寞树。 寂寞树。 寂寞树啊，每个护林员就是代表每一棵树。 山上的树成了听护林员说话的朋友。 女儿跟我交流特别少，确实，小时候俺没有陪着上过学，有时候钱就亏钱补不上，怎么就是把那一片林子护好几十年，我想女儿慢慢，她就会理解她的父亲干的啥事情。 央广消息，国务院陕西安康京昆高速8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昨天在陕西西安成立并召开全体会议。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徐少川等对事故调查及相关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事故调查组要依法依规、严肃认真地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深入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出行密切相关领域的检查力度，进一步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进一步加大基础建设力度，严格落实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制度，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促进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稳定好转。8月10号23点左右，陕西安康市境内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已造成36人死亡、13人受伤。 今年以来，上海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大力优化经济结构，为上海制造再次腾飞插上翅膀。央广记者王于新、傅文杰报道。 上海市松江区铜津镇一座现代化的机器人产业园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着，这是科大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1亿元打造的一个集智能制造、机器人研发、人工智能研究等为一体的大型基地。可就在不久前，因为土地空间的限制，科大智能差点离开上海。科大智能总裁助理杨浩： 公司想集中起来打造一个新的产业基地，那么在上海想找到300亩左右的工业用地是非常有难度的。 此时松江区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提供了区内原本可转化为房地产开发用地的328亩城市发展备用地。从项目正式启动到破土动工，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松江区独创了微信群审批制度，一举打破了行政审批的时空界限。杨浩： 遇到了问题直接在群里面先解决问题，然后我们再通过正式的流程把它补上。我们的环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啊，这些过程就几条线并行，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半年中完成土地整个变更手续。 随着宝钢等标志性工业项目的部分搬迁，上海还要不要制造业一度成为了热门话题。今年5月，上海出台创新驱动发展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要以高端发展为导向，聚焦突破战略新兴产业，形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疗与高端医疗器械、新材料等100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为上海制造插上再次腾飞的翅膀。为了鼓励企业转型升级，上海提出弹性用地年限的对策，将一般工业用地或产业用地的出让年限调整为20年。上海市规土局副局长岑福康： 20年以后，讲得通俗一点，你继续在生产的，继续有就业，继续有产值，继续有利润，继续有制造能力，继续让你用这个地，同时价格可以现在就可以约定好。 山西创新政府工作效能督查方式以信息化手段实现重大决策重要部署的建档立卡、动态跟踪、催办督办，按下了政府效能的快捷键。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台记者张康义报道。 在山西省定襄北高速入口，一辆辆载满法兰、塔桶等装备的重型卡车排队驶入高速公路，准备前往天津港出口。而在以前，这里无法通行。山西天宝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队队长李慧莲： 原先上高速比较麻烦，需要到忻州或者窦卓或者是原平那边去上高速。现在这面定襄北开通了，上高速比较方便了。 对企业来说，多走一公里都会产生很多费用。定襄县把情况逐级上报，接到问题反映后，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立即将该事项纳入13710系统管理。承办单位山西省交通厅、公安厅等部门在规定时间节点完成了这项工作。定襄县政府党组成员张海瑞： 三天左右的时间，各省交通的那就打过电话，不到一周的时间到忻州开的座谈会，进度很快，但是它有个包批的程序，也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下来了。 从2016年11月开始，山西省政府推行13710电子台账管理，提高政府工作效能。一是发现问题，当天要研究部署，三天内要向省政府反馈办理情况，原则上七天内要落实解决。重大问题包括一些复杂问题，要在一个月内落实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要拿出解决的时间节点和方案。最后实现的零就是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目前山西已建成贯通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13710信息督办系统，横向连接了106个省直部门和单位，纵向贯通了市县乡三级电子督办平台。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严晨曦： 从2014年到2016年这三年间呢，我们省督查的次数也包括一些督办的事项，总计是81次。13710这个系统建立以后呢，我们完成了督办的工作事项已经达到了746次。那么13710这个系统建成之后啊，我们要求当天就要通过系统下达这个督办的任务。 央广消息，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地震灾情后，少数网民在互联网上散布地震谣言信息，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引发社会恐慌。对此，公安部迅速部署四川、陕西等地开展查处工作，现已依法查处一批借机编造传播谣言信息的网民，其中4人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针对一些不法分子借九寨沟地震以网络募捐名义实施诈骗、借机敛财的行为，公安机关已掌握相关违法犯罪线索，正在抓紧开展打击查处工作。 央广消息，今天是九寨沟地震发生后的第6天。据四川省政府新闻办消息，九寨沟地震目前还有3人失联，2人失踪。救援队伍昨天在九寨沟地震灾区对失联人员进行了持续搜救，暂未发现失联人员踪迹。截至昨天16:50，九寨沟地震遇难的24人中已有20人确定身份，其余4名正在核实身份。九寨黄龙机场连续实现旅客零滞留，旅客转运疏散任务已基本完成，抗震救灾人员物资和飞行保障任务等基本趋于稳定。 九寨沟地震后，国土资源系统开展震后次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共发现震后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39处。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震后国土资源系统共组织86名专业技术人员，对九寨沟县全面开展震后次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共排查核实原有隐患点280处，其中变形加剧隐患点12处，发现震后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39处。各排查工作组立即对变形加剧的隐患点开展了监测工作，并划定了危险区范围，制定了避险转移路线。国土部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刘传正提醒： 表面上青山绿水，实际上大山坡上的原土啊正在松动开裂，这种现象如果在降雨条件下就更容易出现新的崩塌滑坡灾害，它不像地震那么隐蔽，比方说我们事先排查做一些研判，灾害的隐患 进行监控。 与此同时，四川阿坝州各县市已全面启动震后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除九寨沟县外，其余各县市公布排查核实隐患点共146处，其中变形家具隐患点6处，发现震后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1处，并制定了相应防灾措施。 昨天在九寨沟地震灾区，武警部队打通最后一条断通道路，并利用无人机勘察预防次生灾害。请听报道。 我是记者孙冲锋，这里是九寨沟地震灾区张家镇至大路乡9公里处。随着大型吹挖机械将最后一处塌方体吹平，镇中上四寨至大路乡71公里道路全线贯通，标志着九寨沟地震灾区所有道路全部抢通。现场指挥员、武警交通第三支队支队长黄义云介绍，官兵们冒着余震、塌方和飞石，连续奋战26个小时，比连指规定的时间提前1天打通。大路乡2000多名被困群众的救援物资得以快速送达。 九寨沟这个地方它是自然文化遗产，风景秀丽，我们不能够随便破坏它的生态。这个落石啊，包括这个塌方的滑坡体啊，也不能随意丢弃。所以说，只能以便道行驶，来保障车辆通行。我们随时清理。 我是记者肖西，武警黄金部队官兵首次在灾区上空放飞固定翼无人机，对灾区8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监测航拍，圈定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地域。武警黄金第12支队支队长于金元， 固定翼的这个飞机呢，能够巡航3小时，飞行高度可以达到4200到4500米高度，空中航拍可以生成震慑影像图和3维的立体图，有利于我们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指导。 目前武警黄金部队已在灾区采集到最新的地质数据，武警黄金第三总队派出8名地质专家对各救援部队临时驻地周边进行地质排查，确保驻地安全。 新疆亳州泾河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启动，目前各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全部住进安居房。央广记者吴卓胜、泾河台记者陈涛、江婷婷报道。 记者在泾河县托里镇乌兰胆达盖村看到，10辆大型机械正在拆除此次受地震影响的危房，武警官兵协助受灾群众转移财产。泾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宗志军介绍， 目前我们共调配了工程机械车有81辆车，加班加点组织人员，保证受灾居民在入冬之前能够住进抗震安居房。 目前当地通过搭建救灾帐篷、腾挪幼儿园、学校等设置42处安置点，安置18860人，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住进安置点救灾帐篷的刘树明告诉记者， 家里收拾的挺好的，专门有人做饭，饭也挺好的，那么多人关心我们，我们心情挺暖的。 为保障受灾群众正常生活，当地已安置帐篷1721顶，到位折叠床1844张，被褥4700床，16吨粮油、1450公斤羊肉等物资运抵灾区，并有序发放。中央财政10号紧急下拨8000万元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帮助新疆地震灾区做好救灾工作。泾河县委常委、泾河县6.6级地震乌兰胆达盖村安置点指挥长叶加强， 第一步是安全的财产的搬迁转移，第二步是在条件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拆迁，第三步呢，拆迁的基础上给咱们的规划组和新建组提供创造环境和条件。 北京大兴教委回应一打工子弟学校将被拆除，称将分流安置受影响的学生。央广记者吴哲华报道。 北京大兴区旧宫镇的学生家长何女士，这两天为了孩子下学期的去向发愁。上周她突然接到海迪学校方面的通知，称学校即将面临拆除，下学期不再正常开学。 你突然问一下，你让我们上哪找学校啊？ 海迪学校是一所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期末还有学生近1000人。海迪学校所在的南街路口附近，大多数房屋都已经被拆除，整个南小街村都面临拆除腾退。记者了解到，海迪学校的拆除属于北京市今年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一部分。教委办公室李主任说，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贴出了这个拆除公告，而这所学校呢就在拆除范围内，我们责成举办人选新址，如果说新址承接不下，区教委呢协调全区的这个学校来进行分流安置。 新闻动车组，河南完成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覆盖，江西建立贫困大学生全过程资助保障体系，持续高温致江苏阳澄湖、洪泽湖地区螃蟹减产， 请听报道。 近日，河南省实施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政策，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覆盖。目前，河南省已完成所有统筹地区与国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息系统联网对接，开通省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分别达145家、91家。在河南周口商水县人民医院，来自外县的低保户周文忠正为家属办理出院报销手续。根据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政策，周文忠还可以享受二次报销，并进行一单式异地结算。 2天，也就5000块钱赚一点，报3年485，就不花多钱了这。 河南省社会保障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服务处副处长殷永红。 全国各地外省的需要到河南就医的人员，在咱们18个地市都是可以找到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的。比如说是我们分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这两部分人群，现在都是可以实现省内和跨省的直接结算的。 河南台记者王发燕郑州报道。 为了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上学问题，近年来江西完善资助政策体系，通过奖助贷、勤补、免等多元混合型资助方式，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入学前、入学时、入学后均不用为上学费用而犯难。鹰潭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杨文娟介绍， 政府资助这一块，一个学生资助是5000块钱，如果是考到省外的话，入费1000块钱资助，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去贷款，这个贷款是不需要出利息的，是政府贴息的。 据了解，江西省100个县市区已全部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西省还规定，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可以实行先入学后缴费，通过绿色通道缓交学费和住宿费。央广记者范存宝、谢元森，江西南昌报道。 近夏江苏持续的高温天气给阳澄湖、洪泽湖地区河蟹养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两地养殖户介绍，自入伏高温以来，天天都有螃蟹因耐不住高温死亡，部分养殑户损失惨重，普遍减产在30%以上。其中受灾严重的洪泽湖老子山镇，目前全镇50000亩水产养殖塘中高温受灾的蟹塘有36000多亩，占到了70%以上。苏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茂友表示，目前已经派出技术人员前往受灾较严重地区驻点指导蟹农， 最好水温不要超过33度以上。有的池塘如果能吸水的，等于说水深可以加到1米56，那就是要适当要加水。 江苏台记者钱一鸣苏州报道。 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公布的12-5期间高血压抽样调查的最新结果，我国约有2.5亿高血压患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且随年龄增高而上升。 国产 TA-600 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近日完成水动性能研发试验，试验的成功为 TA-600 飞机水上首飞奠定了基础。 受持续暴雨和山体滑坡影响，湖南岳阳县肖家洞山塘坝体昨天10点左右出现溃口，处于决口下游的张古英镇风水村的700多名村民进行了紧急转移，几十栋民房被水淹，目前当地正在组织抢险救援。 2017年上海旅游节将于9月9号至10月6号在上海举行，将推出60多项各类旅游节庆活动，64家景区点将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今年以来，多省份出台加强政务诚信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相关文件，一些省市还提出要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并探索公务员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新华网认为，公务员是国家公信力的形象代言人，用诚信档案来约束其日常行为，有正风肃纪、提高政府诚信度的积极效果。还要努力把公务员诚信档案打造成其他社会主体诚信建设的示范田。 日前，文化部等4部门出台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快推进戏曲教育，到2020年基本实现戏曲进校园全覆盖。 光明日报评论，让学生学习戏曲不是为了培养演员，而是为了培养他们对戏曲的了解和热爱，因为中国戏曲生态的健康发展除了需要专业演员之外，更需要观众。 民航局近日明确，严禁各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航空公司及销售代理人在销售机票时 以默认选项的方式搭售机票以外的服务产品。 中国经济网指出，搭售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部门不能止于隔空喊话，只有让试图瞒天过海的企业得不偿失，才能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最近在江西萍乡，一条存在了15年的断头路，在当地区长的询问和关注后，仅用3天就被打通。 中国纪检监察报强调，3天通路的高效率也暴露出久而未觉的大问题。职能部门如何少些领导关注，多些主动出击，更值得深刻反思。 连日来，至少30名儿童在印度北方邦哥勒克布尔县一所公立医院死亡，其中包括14名新生儿。据印度媒体报道，与事发医院有合同关系的一家私人公司因医院欠费700万卢比（约合10.9万美元）而中断液态氧供应，导致儿童由于病房内液态氧不足而窒息致死。但北方邦政府否认儿童死亡与液态氧供应中断有关，声称死亡因各种疾病所导致。新华社驻印度记者李明。 北方邦卫生部长据媒体称，政府将责成专人对此事展开调查，如果发现有人失职将严肃处理。当地民众认为，政府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医院和医疗企业的监督，并追究在此次事故中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北方邦的首席部长和卫生部长立即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辞职申请。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4号签署行政备忘录，只是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展开对所谓中国贸易行为的调查。此举引发各界对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 美国政府日前公布的一份联邦报告说，未来3年内，美国液化天然气加工能力将由去年的14亿立方英尺提升到2019年底的95亿立方英尺，可能成为世界第3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埃里亚萨12号表示，委内瑞拉强烈谴责美国政府针对委内瑞拉的武力威胁，呼吁拉美国家团结一致，维护地区和平。 据巴基斯坦媒体12号报道，一辆军用卡车当晚在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遭炸弹袭击，至少15人死亡，3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对炸弹袭击表示谴责，并要求相关部门全力救治伤者。 几代人共有的红色记忆，忠实经典题材的突破性创作。8月13日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呈现中央歌剧院大型原创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致敬红色经典，领略全新唱段，忆往昔峥嵘岁月，敬请期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郑兰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市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城新韵自在正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